然后就比较中式。 另外建议您说英语的时候把气要提起来。 嗯哼， 因为英语它是个气流型的语言， 对， 要掌控气流。 Yeah. 安娜小梦梦。 The first sentence, check it out. Guess what I got? 不错 out 结尾要有一个干脆的停顿，你现在是 down 是一个自然停， 太黏了。 嗯哼， 平凡之路。 This wasn't addressed to days of our lives. OK, days 双元音，你发成 this 变成一个应该是 ae。 Penny pasta. This wasn't addressed to days of lives. Days of our丢了 the var 这两个音节 ，OK， 所以要连、嗯、连读，然后不能丢字儿。 刘辉 ，Check it out. Guess what I got? Guess what I got? 重音是 die， OK？ Guess what I got？ 不是 guess。 下来十遍找感觉，猫小咪。 Dear Dr. Remori, you know that I love you and would do anything to have you. 你要注意 n 的这个 n 的音 ，OK？ 舌尖要顶上颚，不要发 n。用前鼻音 ，OK。 Lenny， check it out. Guess what I got？ 不错 ，OK。Guess what I 是双元音，别发成 die I 的音，是 die。 又是双元音， okay. yeah. 要滑动到饱满。Mm-hmm. 对 ，warmer。 Check it out. Guess what I got？ Check it out， 就这个太快了 ，OK， 这不是那么快的，要连读，然后要慢一点 ，OK， 要 check it out，check it out， 你多快呢，也不能把 k 的这个音节发的那么钝 ，OK。 它其实这个快啊，是英语它这种快，听上去是因为你连读很流畅， 对， 导致的你听着快， 对， 它不是说你语速很快， 对，对， 或者是你气息很急， 不然听起来就很急了，对、 哎、 ，check out 的这个 k 的这个音就是太钝了， 它是因为流畅无缝衔接导致的快、 嗯、 听上去很舒服的快 yeah 啊、Bugs Bunny check it out guess what I got guess what I got 要把重音放在 die 上、嗯、OK Shirley check it out guess what I got OK that's what 这个 guess what 这个 swa 要连发过去 OK、嗯、不要 guess what OK 连发、嗯、guess what 琪琪 check it out guess what I got got 不要发高 out OK 不是一个 out 的音 缓缓行 Dear Dr. Remori you know that I love you and would do anything to have you OK 这个 that I 你要别发成 that OK 这个 I 就是不是一个双元音了 OK 是一个 I 的音 I yeah I 悟空 check it outGuess what I got. Guess what I got. 你发成了 guy. OK. I 跟 R 的区别很大。OK. 是 got. Got. 小屋鸟巢。 You know that I love you and would do anything to have you. OK. That I 这个 z 的音不能用 z， 别发成 that I. That I.、嗯、OK.、 嗯、小屋鸟巢是一个听语音很洒脱的男孩 是吗？ 嗯，一年。 This was addressed to days of our lives. 也是一样的 days of our life 就是特别钝。特别快然后你不要就是要求一开始语速能搭上去 OK 一定要连贯 days of our 不要 days of our OK 因为这样呢就会头重脚轻了 OK、嗯、然后不一致不连贯 嗯要放松要放松、 嗯、要放松 夜空中 This wasn't just the days of our lives This 的这个音你发成了 this OK 所以你的舌尖碰到上齿了可是你导致了一个鼻音你要送气从口腔出来导致一个摩擦音 the 不是 ne OK 对 所以你要控制气流 嗯哈啊 Dear Dr. Remori You know that I love you and would do anything to have you Would do 别发成 would do OK 不是一个 would 的音 OK 是 were、嗯、 Captain Cook This wasn't addressed to days of our lives OK 不错Lives 这个开头的 R 嘴巴再大一点结尾的 E 就滑动的比较饱满了 OK 周燕 Hey down Guess what I got OK got 变成一个 O 的音了 got 应该是 got 哎，这个调发对哦、嗯、因为这个口语里太多了 yeah, got 这个字是排前五位最常见的英文字、哎、 它不是 got yeah, 也不是 got 也不是 guy 对是 ga 咖喱的 ga 其实是中文有这个音 Monica Check it out Guess what I got 不错可是你的 guess 跟 what 之间顿了我上次说的很就是一定要连发 Guess what、嗯、OK Anna This wasn't addressed to days of our lives

大姨，这是这个双元音 ，OK， 一定要练出来，不能用呆。呆的音呢是对方会听错的。 嗯，好，那咱们今天的课堂就纠正到这里哈。 好， 大家下来还是要多练习，勤练习。把今天的这几个句子练好。你们发现了没有？没有哪一次句子练习是容易的， yeah, 好像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 It's not easy, I know. 啊， yeah. 所以我们要全方位的见识啊，然后全方位的提高。 嗯哼， 好了，今天的课堂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Henry 老师的讲解。 OK, thank you. 下次见， 拜拜。 哇。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air.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今天我们来回顾本周学习的一些冬奥英语词汇，并且做一些造句的拓展练习。首先我们来看一个运动项目，叫做 cross country skiing。 cross country skiing 是越野滑雪的意思。 He quickly converted me to the joys of cross country skiing。 他很快就使我迷上了越野滑雪这项运动。 Beijing proposed the Chongli area for events like snowboarding, freestyle skiing and cross country skiing。 北京提出在崇礼地区举办冬奥会的单板滑雪、自由式滑雪和越野滑雪项目。 In Sweden, I go cross-country skiing. 在瑞典，我进行越野滑雪运动。 With the training methods and means of constant change, cross-country skiing athletic performance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随着训练方法和手段的不断变革，越野滑雪的运动成绩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好，您记住 cross-country skiing 了吗？Cross country skiing 就是越野滑雪的意思。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单词，叫做 adjacent。 A-D-J-A-C-E-N-T adjacent 它的意思是相近的、相邻的。 Beginning in 1992, the Olympics and Paralympics were held in the same city or in an adjacent city。 从1992年开始，奥运会和残奥会都在同一个市靠近北京。现在您记住 adjacent 这个单词了吗？最后再给大家拼写一下，它的拼写是 A-D-J-A-C-E-N-T。 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